田丹敌人也，故齐王田氏之族也。丹从弟荣，荣弟恒，皆豪杰，宗强，能得人。陈涉使周服略地，北至敌，敌城守。丹阳为父其奴，从少年之庭，欲夜杀奴，见敌令，因击杀令，而召豪吏子弟曰：“诸侯皆反秦自立，其古之建国，丹田氏当望。”遂自立为齐王，发兵击周服。服军还去，丹因率兵东略定齐地。秦将章邯为魏王救于临济，即魏王请救于齐，丹将兵救魏，章邯夜衔梅击，大破齐楚军，杀丹于临济下。丹从地戎收丹于兵，东走东阿。齐人闻丹死，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甲为王，田角为相，田建为将，以据诸侯。戎之走东阿，章邯追围之。项梁闻戎急，乃引兵击破章邯东阿下。章邯走而西，项梁因追之。而戎怒齐之利甲，乃引兵归，击逐甲，甲亡走楚。项角亡走赵，角弟见前救赵，因不敢归。戎乃立丹子服为王，戎相之，恒为将，平齐地。项梁既追章邯，章邯兵亦胜，项梁使使促齐兵共击章邯。戎曰：“楚杀田甲，赵杀矫健，乃出兵。”楚怀王曰：“田甲与国之王，穷而归我，杀之不易。赵亦不杀田角、田健，以示于齐。”齐王曰：“父喝首则斩首，喝足则斩足，何者？为害于身也。田甲、田角、田健与楚赵非手足妻，何故不杀？且秦复得志于天下，则以何守用事者坟墓矣。”楚赵不听齐，齐亦怒，终不肯出兵。章邯果败杀项梁，破楚兵，楚兵东走，而章邯渡河为赵于巨鹿。项羽由此怨戎，与既存赵降章邯，西灭秦，立诸侯王，乃徙齐王服，更望胶东，至即墨。齐将田都从共救赵，因入关，故立都为齐王，至临淄。故齐王见孙田安，项羽方渡河救赵，安下极北数城，引兵降项羽，与立安为极北王，至伯阳。戎以父项梁不肯助楚攻秦，故不得望。赵将陈馀亦失职，不得望，二人俱怨项羽。戎使人将兵助陈馀，令反赵地，而戎亦发兵以聚击田都，都亡走楚。戎留齐王服 吾之胶东。辅左右曰：项王强暴，王不救国必危。辅惧，乃王救国。荣怒，追击杀俘于即墨。桓公杀济北王安，自立为王，进并三齐之地。项王闻之，大怒，乃北伐齐。戎发兵拒之城阳，戎兵败，走平原。平原民杀戎，项羽遂烧夷其城郭，所过尽屠破。其人相聚叛之，戎地横收其散兵，得数万人，反击项羽于城阳。而汉王率诸侯败楚，入彭城。项羽闻之，乃弑其，而归击汉于彭城。因连与汉战，相聚荥阳。以故恒复收其城邑，立荣子广为王，而恒相之。正是无巨细，皆断于恒。定其三年，闻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，齐使华无伤、田解均立下以拒汉。毁汉使利益基往税王广及项恒与联合，恒然之，乃罢立下守备，纵酒，且遣使与汉平。韩信乃渡平原，袭破其立下军，因入临淄。王广、项恒以立生为麦己而烹之。广东走高密，横走薄，首相田光走城阳，将军田忌均于胶东。楚使龙驹救齐，齐王与何军高密，汉将韩信、曹参破杀龙驹，虏齐王广。汉将灌婴追得首相光，至薄。而恒闻王死，自立为王，还击英。英败恒军于营下，恒王走梁，归彭越。越时居梁地，中立，且为汉，且为楚。韩信以杀龙驹，因进兵破杀田忌于胶东。灌婴破杀其将田西于千乘，遂平其地。汉灭项籍，汉王立为皇帝，彭越为梁王。恒聚诸，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，居岛中。高帝闻之，以恒兄弟本定齐。其人贤者多富焉，今在海中不收，后恐有乱，乃使使赦恒罪而召之。恒谢曰：臣烹陛下之使利益基，今闻其弟商为汉将而贤，臣恐惧，不敢奉诏，请为庶人守海岛中，使还报。高帝乃召魏魏立商曰：齐王恒即至，人马从者，敢动摇者，至足矣。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议曰：恒来，大者王，小者乃侯耳，不来且发兵加诛。恒乃与其客二人盛传诣洛阳，至师乡旧至。恒谢使者曰： 人臣见天子，当喜慕。指刘，谓其客曰：“恒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，今汉王为天子，而恒乃为王鲁，北面视之，其愧故已甚矣。又无烹人之兄，与其弟并肩而事主，纵彼为天子之诏，不敢动摇，我独不愧于心乎？且陛下所以欲见我，不过欲一见我面貌耳。陛下在洛阳，今斩无头，持30里间，形容尚未能败，犹可知也。”遂自警，令客捧其头，从使者持奏之高帝。高帝曰：“嗟乎，有矣，岂不依兄弟三人更望，岂非贤哉？谓之流涕，而拜其二客为都尉，发卒2000，以王者礼葬恒。祭葬，二客穿其冢旁，解自警从之。高帝闻而大惊，以恒之客皆贤者，吾闻其余尚500人在海中，时使召之，闻恒死，亦皆自杀。于是乃至田恒兄弟能得事也。”